Hello，大家好，我是 Jenny。 我是 Emma。 我们是两个在南加州工作了十多年的报纸记者。 是你十多年，我还没有满十年。 Yeah. OK，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叫北美三六零，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一开始是想要叫洛城三六零， 南加三六零。 对，因为就觉得好像洛杉矶市太小了，然后洛郡好像不太对，那就干脆南加州吧。那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北美？ 因为南加州这个概念对外地人来说也不是也很陌生，因为加州很长嘛，所以它南北就当地的人都习惯叫南加州、北加州。海外的人来说，你是中国大陆的，或者是台湾或者香港的人，他可能不熟悉这一点的话，就不知道你这个南加是什么意思。 对，所以我们后来想了半天，其实我们也不只局限于在南加啦，有时候可能有东岸的故事，然后有再稍微北边一点北加州的故事，所以干脆我们就叫北美三六零吧，就整个美国所有我们可以 听起 涵 来要 盖 大气一些，至少听起来大气一些。 的。所以我们的频道就叫北美三六零，360行，行行出状元。 对，我们就是不给自己设限啊。360主要是出自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语“360行，行行出状元”。覆盖的是所有的行业，几乎我们都希望去探探秘，帮我们的那个观众去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些所谓的内幕或者甘苦吧。然后它又可以代表360度，就是全方位的这么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社会，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他们的生活，当然不仅限于华人了。但是毕竟我们是华语频道，所以我们会特别关注在这里生活有生意做得很好、非常成功、发财致富的那些华人。 我们会想要用这种像聊天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纸媒的变化啦。就现在看报纸的人越来越少，然后报纸已经几乎是一种只有老人才会看的一个产品。但事实上，新闻它永远不会消失，不管换什么媒介。就像是早期很多调查报道，一些比较受信任或者是重要的新闻，都是靠这种所谓的报纸记者去挖掘出。 对，报纸记者有他天生的一些优势，比如，在记者在跟受访对象聊天儿，做调查的时候，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儿，套出一些话来。但是你要是带这个相机，就不那么容易了。 而且现在网络的速度来说，报纸记者他如果发一个 Twitter 上去，那个新闻的快速是一般电视剪接什么还可能还没做得那么快。像我前几天晚上突然收到一个算是 breaking news 吧，就是这边的自由雕塑公园被破坏了，然后马上当地的人就告诉我说发生了这个事件，然后简单的通了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出了一个报纸稿这样子。它相对来说会比视频还快速，尤其是跟电视新闻相 对。你要上传视频，它的确不如打几个字那么容易。但是呢，视频有它天生的优势，就是如果你在推特上发一个视频，就很多人会来看，它天生就是宣传力比较大，比文字的宣传力要大，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文字有文字的魅力，就是视频有视频的魅力。 其实我们会想要做北美360这个节目，最主要的也是觉得我们想要换一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尤其是在这一两年所谓的各种假新闻满天飞，然后各种阴谋论会让人家有点无所适从。我们的初衷其实就是想要减少那些渲染或者是经过夸饰或者是就是包装之后的新闻，然后试着用最简单的拍摄手法，然后把最原汁原味看到的现场画面，或是每一个人他愿意分享的故事呈现给不同的人看到。 对，我想在2020年美国大选以后，很多人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新闻 fatigue 新闻疲劳，因为这次大选中的结果可能不尽人意，很多之前不关心新闻，但是因为这次大选有他心仪的候选人在竞选，他就变得特别关心新闻。但是呢，结果选举的结果又让他失望。但是之前有各种阴谋论又满天飞，让人的心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起来一会儿下去，这样折腾了那么好几个月，很多人受不了了。我想很多人都在这个尘埃落定以后，就选择不看新闻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新闻以前它叫做无冕王，它就是有一种可以独立于政府，然后有一种监察，然后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视角的这样子的权利。但现在的新闻好像就是变得非常的，怎么讲啊？有钱我就可以买一条新闻，有钱我就可以发我说要改变的资讯，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就是现在的新闻它有点不像新闻，那 是高阶的广告或者是另外一种宣传。 而且因为这个媒体的变化，互联网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公民记者，每个人都可以爆料，但是爆了料你要去 verify， 就是确认的人却没有了，那是传统媒体的角色，就是你去确认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功能其实在消退，就变成了真的是阴谋论满天飞，你也不知道，因为大家说的都有鼻子有眼的，像那么回事的。就是有一阵子还说，我记得有一阵子还说那个 Pope 那叫什么教皇被抓起来了，他是个恋童癖被抓起来了，然后怎么样？还有所谓的 Flat Earth Theory， 就是这个地球是平的，它不是一个球，就是这种都有人相信了。你想想，在这个什么二十一世纪所谓的 听起来很荒谬 啊，对，就好像你回到几百年前。 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可能是假的，就真与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真的，因为科技它变化的太快。比如说 有一天我出门的时候，我看到有人踩一个单轮车，就单轮车这样子呼呼从我面前呼啸而过。我想说这是在电影场景吗？然后疫情期间整个洛杉矶不塞车，就好像世界末日的那种电影片段一样。然后空城，很奇怪的，我们在一个很特别的年代，然后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好像都是新的，发生什么事都变得好像可以接受， 对， 也没有那么奇怪。 对，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有一堆人在网上在讨论，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地球是个平地的那个理论，都有一堆人在那儿去很认真的去讨论为什么这是可信的。所以说你好像现在我们都是非常现代化的，整天依赖于手机电脑这样的这么样一个满脑子都是物质科学的这么一个年代，但是好像人们就更分不清真相了，或者说更找不着北了。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资讯接收的太多，但真正可以看到的相对有限，就自己生活圈越来越缩窄，表面上资讯是爆炸的，但是我们跟人的接触可能越来越少。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这样，大家都生活在所谓的虚拟空间里，在互联网上，在 social media， 但实际上你每天做了多少physical 的 activity， 你干了多少活，你跟多少人交谈，你去了哪里，这个活动的范围好像越来越小了。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做这个北美360，它其实就是要带大家去看自己生活周遭，生活在我们周边，可能就是街头巷尾、隔壁邻居，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人群，但他们的职业我们却不是那么的了解。每一个小人物他自己生活中的故事，他的工作经验，他的甘苦谈。 对，如果有机会让我们能够去走到他的工作场所去了解他的工作，那是最好的。如果有人领我们到他的家里去，让我们拍一拍他的生活，那也非常吸引人。 对啊， 其实这也是做记者这一行为什么不是一个高薪职业，但是却吸引了这么多人继续做的一个缘故，包括我们，那就是因为他让我们走出自己的小世界，走到一个多姿多彩的大世界，看看别人的生活。 没有错，尤其是很多是借由采访认识到的人哦，有可能真的只有一面之缘，那短短的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他把他生命中最精彩的故事呈现给我们，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我其实真的只认识那个人十分钟，但他这一生中他觉得最骄傲的，他觉得最精彩的事情，我通通都知道了。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我自己最有兴趣的。 是啊，就是人的故事其实是最吸引人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以后看到视频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并不是介绍到这个行业本身，或者是给你一点什么买房的信息、装修的信息，那我们还是其实是 focus 在这个人的故事上， 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还有这种透过他的生活，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时代真正的变化吧，就是他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历史，正在发生的历史。过去之后翻篇了，我们再回头看，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发生过这些事情，它累积起来就是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对，如果视频能够像文字那么样容易保留的话，今天我们记录下的这些纪录片，看看当事人的生活还是蛮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视频不像文字那么容易保留，所以这也是文字的一大优势。我记得有一个好莱坞不是有一个大片吗， 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部片，但有点难看。他我知道那个 Time Machine， 那就穿越来穿越去嘛，到回到古代，然后又回来什么的。 但是那个人好像进入到一个博物馆的废墟，然后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大玻璃屏一样的那个记忆板， 还有能量，还可以使用。那里边还有一个导游一样的在帮你去找资料啊什么那个，这就是我刚才说那段话时候想到的。说如果多少年以后这个视频如果还能保存，还能够有电力，那个未来的人还可以看到，那这是这个生活的细节。 对很多就是零零后的小孩来说，他们是没有看过卡带，就是那个录音带卡带给他们，他们不知道怎么播放的那个声音，他们没用过 CD， 他们可能都很少听，更不要说是那种以前的卡带了。那以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出租录影带那么大一个碟，你现在都找不到那个可以播放的机器了。或许真的那也多久以前，就是四五十年前发明出来很新颖的东西了，但或许以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 video 它的形式都不一样了，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 未来很难预测啊，这个照人类这样的发展，这样的下去，未来真的很难预测。因为我昨天晚上又看到一个新闻啊，那个印度神童阿南德他又发表了新的预言，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我没注意。 他说明年四月全球要大崩溃 各种末日预言的、 yeah. 对他说了好多次， 对我们就当故事听吧、yeah, 他是说2021年的6月到10月全球应对这个疫情并非是第三波，而是第 2.5 波，全球最大的震荡会在明年4月才发生，届时全球将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不知道是什么样戏剧性的变化了，但是生态生存圈，人类的生存圈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你比如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电力，如果哪一天这些电力工厂被天敌啊还是外敌被破坏了的话，那一下子你的什么电脑也启动不了了，那就什么手机什么都用不了的话，那你就是又没有野外生存的那个技能的话，那我们真的还不如原始人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高啊。 我深有体悟，因为前阵子我家那一片停电，然后房东他不会开铁，我们也没有技能。断电之后是有一个手动开铁门的那个方法的，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停电之后要怎么开铁门，他的车就无法从车库离开，他一整天就要留在家里。后来我上网查了，因为断电也没有电脑可以用嘛，我用手机查一下，哎，好像可以找到一个开关，然后勉强手动把那个闸门拉开。就人没有电力是蛮恐怖的。 是啊，当你发现你什么工具都失去了，你只有徒手去做一些事情，你发现你真的很笨，做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们即将播出的一个采访对象，他就是 Richard Myers， 他就是一个 DIY 高手，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他就去努力，就去自己动手去搞各种工种，就是他也会一些电工，也会盖房子，也会修汽车，什么都难不倒他。这个时候这种人就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没有错，这个时候就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他一定可以活到最后。 他知道怎么用自己的双手去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人的技能。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是进入电脑时代了，整天都是键盘侠，所以双手的动手能力反而退化。如果我们有可能把我们从电脑前释放出来一些时间，那我们不如去把那个时间投入到一些实际的工作上，比如把你家的后院开辟一个小的菜园，登山去锻炼一下身体。 我认识一个华人，他搬来之后自己在 Chino 买的房子，因为是二手屋嘛，里面有很多装潢自己弄的，去那 Home Depot 买了很多工具，他工具就砸了好几千块，然后自己重新铺地板，然后重新粉刷，然后贴玻璃，把自己的房子弄得非常的漂亮。成交房子之后他自己改造可能花了4个月吧，但他也有那个时间。 对啊，就看你想把你的时间用在哪里。你要提到 Home Depot，每次我进去都感觉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小螺丝钉都有几百种，都不知道差别在哪里。 而且里边逛的多半都是男士。 嗯，我看到很多组合式的马房在 Home Depot， 我觉得很奇妙。因为我在洛杉矶这么久，还没看到有人后院真的有一个马厩，但是我看到好多那个 Home Depot 在卖那个移动式的马房马厩。 有，我记得就在我们这附近就有人骑马啊。就是他们的那个房子院子都很大，那里面可能就养马。我看都是老莫在那骑马。 对，有的城市是开放马可以行走，有一区是马儿会在外面散步的。洛杉矶虽然听起来非常的都市化，但它也有很乡村很牛仔风的一些地方。 对，都市里的乡村，那只要不是洛杉矶市中心那几片 像变形金刚一样的那种高楼，其他的其实都是平房，按照中国人中国大陆人的标准来说都像农村一样。 而且我觉得美国人其实更喜欢这种户外。 对，我们再回到这个媒体，因为我们就是从事媒体的，所以再回到这个话题吧。 其实我前几天去采访的时候隐约发现媒体的变化，因为那个活动是在联邦大楼前面靠近洛杉矶市，它在西木区威斯五郎，也蛮靠好莱坞。那一天我看到采访的记者大概可以分四类，一个就是传统的电视媒体，就是有一个摄影师，然后有一个出镜的主播那一种，但是也有一些他就是一个高个儿大大的摄影师扛一个机器，我看那男的至少190公分以上，然后扛一个好重好重的机器，那他一个人拿着麦克风，那一个人扛着机器采访，非常的简单，他一个人就完成了任务。但那真的要体格很好，还有就是真的是长得高是天然的优势。另外一种是新兴的自媒体，他就拿着他的手机，然后架一个麦克风，他就自己在那边直播，他们也不采访人，他们就观察现场，拿着手机然后就开始播。然后另外一种是他拿着小型的相机，然后外接麦克风镜头，我不确定他们是报纸媒体或者是网络媒体，我估计是网络媒体，可能都没有 正式的报纸 print 出来，是少数语种，听起来是讲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我不是那么确定，反正他们讲的就是非常快的语速，然后有简单的采访了当地的人，但并没有拍 很多镜头。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我这样子传统的纸媒，那叫什么 录音笔， 对，根本没有拿录音笔了，就是手机拿的我就录，我遇到人我就采访问两句。像我们这样的纸媒相对少了，基本上没有看到其他家纸媒的记者，当然更不可能有拿笔跟纸出来采访跟记录了啦，这基本上我已经没有遇到这样。不同的媒介的出现也改变了记者的工作方式， 也可能纸媒的记者不起眼，也可能这种活动现场感比较强的活动，一般纸媒可能没有优势，他也就不去采访了，他可能打几个电话让摄影师去照照片，他就可以做出一条新闻了。但是 你如果做视频，你就必须到现场去录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那种扛着相机的那些。 对，而且我还看到两个男生爬到那个电箱上面照很高拍全景，就是我想说哎，的确好像是这样子比较可以拍到整个全景的大画面，或者是可以把那几百人都容纳进去，但我没有勇气爬到那个电箱上面去拍，一来是我怕警察，我真的觉得这是违法的，二来是爬上去有点难度，就是记者他其实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冒险精神，就是比较叛逆一点。 是啊，做记者的确是有很大风险的。你像全世界有多少记者，每年都有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被枪杀或怎么样。 对，尤其是那种战地记者或者是接臂的，如果你要查一个所谓的事实真相，那可能中间会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那就可能会遇到麻烦，不管是所谓的黑道，譬如说大麻，那你可能遇到的是政客，各种各种不同的原因有潜在的风险。 对啊，像我们这种平时就是cover 一下社区新闻的，还好，还不至于有那么大的风险。但实际上我们也有风险，我们也有过风险，因为我们在采访那个有一些社区欺诈案的时候，据说这个欺诈案的主犯在他的办公室里都有武器库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报这条新闻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 没有错，做爆料的时候都要很谨慎，首先我们不知道那个受害者说的是真是假，我们得去核实，避免就是凑冤枉的人。那如果说真的有冤情要申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考量报社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对抗所谓的大恶，有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要被揭弊的对象，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 对，因为有时候这个你这个媒体当然在美国我们是享受最大的言论自由的那个权利，告上法庭的话媒体是会有很大的那个权利的，但是你一旦被告，你就要应诉，那你就得请律师，所以你这个媒体要是没有这个财力，那你就不要去碰这些敏感的话题。我记得阿桑奇在2010年的一次那个欧洲的研讨会上他发言，他跟一个律师在一个研讨会上对峙了那么几分钟，他们讲的是一个非洲的一个小国家出现的一个什么事情，具体的我都给忘了，但是跟那个一个银行有关，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些人道灾难，跟那个银行有关。这个阿桑奇的那个维基解密爆料了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律师就说，如果那个他代理的那个，他好像是代理那个银行或者那个大公司是负有责任的，为什么 在法庭上揭露这个人道灾难的那个媒体败诉了呢？然后阿桑奇就说，那是因为他们跟你耗不起了，这个媒体你一个劲儿要在法庭上要那种马拉松的诉讼的话，他就会 bleed to death， 他就只能就先草草的就认输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真的很现实，你进入了长期的诉讼都不一定打得赢这场官司，这个旷日费时。 就是这样，现在的社会就是很畸形的社会。对，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些 uplifting 的新闻吧，就是让人家感到愉快，感到受到激励，因为生活中这样的好人好事还是很多的，还是充满希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视频能给带给大家希望，从你这个繁忙的生活中， 我是觉得有一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到另外一种的生活方法。 想把自己故事讲出来的人，这个平台能够提供给你，所以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力所能及的采访您的故事。 对啊，很希望大家收听了我们的频道，看了我们的片子之后，也把你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其他人。 对，我们这个 podcast 也就是旨在把我们采访中的一些花絮，我们在做记者工作过程中的一些心得，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剪片子的时间会非常的长，我们想要保持一点时效性，所以就用这种声音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可能更快速更直观一点。 因为真的我们都是从零做起，从零学起，就是视频这方面啊，剪辑啊，后制啊，这些对我们都是原来都是很陌生的概念，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质量上呢也可能不那么稳定，但是请大家多包涵吧，因为重在故事嘛，只要是这个故事讲清楚了。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想要减少包装吧，就是太多的剪辑的那种花俏的方式反而会让那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下降了，所以我可能 它起到一种分神的作用 distraction。 有时候我就想现在这个社会太注重包装了，很多事情人们把很多的精力花在包装上，而不去管那个这个 事情或者工作的本身那个实质，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偏离初衷。 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意外的花絮，然后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方便用视频录下来，可能为了保护当事人或他不愿意受访，但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相对有一点隐秘性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事情。 欢迎大家给我们反馈拍准，我相信我们都是接受得了的。 对，其实第一集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我们已经采访了三四个人了，接下来每个都很精彩，那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然后期待我们下一部片子。